天的笑声匿迹，有些话不是故意，你为何要那么在意？难道你不知道我多么爱你？一个人徘徊这条熟悉的巷口，希望能见到你那熟悉的面孔。无数个日起日落，我蜷缩在那个角落，可就是找不到你的行踪。求求你不要离开我，就算这都是我的错，没有你的日子我是真的真的好难。 Thank you.